点整。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特别节目。 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势力在东西方崛起。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点燃战火。 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而占领全满洲的领土。 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 我们来杀死我们敌人。 同志们，打！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 同志们，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 1945年，日寇战败起降。 正义的力量终于赢得了完全胜利。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视和平，开创未来。 请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现场直播。神圣的战争，伟大的胜利。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万众瞩目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暨阅兵式即将开始。下面我们要全程传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现场实况。 各位听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今天上午10点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次纪念大会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举行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纪念大会将举行盛大的阅兵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今天将全程现场直播纪念大会的盛况。同时，中央台蒙语、藏语、维语、哈语、朝语5种少数民族语言也将播出纪念大会的特别节目。 今天的北京，秋高气爽，阳光明媚。放眼望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庄严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央。从纪念碑到国旗旗杆基座的中轴线上，已经铺好了长长的红色地毯。今天，国旗仪仗队将从纪念碑出发，在全世界目光的注视下，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各位听众，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陪同出席纪念大会的外宾已经登上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参加纪念大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和老同事代表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即将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纪念大会还将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今天的纪念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各位听众，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钟摆，随着它的七次摆动，我们跨越了70年的时光。纪念大会即将开始，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鸣礼炮。 礼炮声中，200名国旗护卫队官兵身着深橄榄绿礼宾服，拖枪从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平台出发。他们踏上了铺着红色地毯的中轴线，向广场北侧的旗杆行进。56门礼炮鸣放70响，代表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70年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又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现在我们看到200名国旗护卫队官兵踏着铿锵有力的正步，沿着红色地毯正向天安门广场北侧的旗杆行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是新中国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标志。在纪念伟大胜利的日子里，我们对此感触更深。 抗战胜利7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前赴后继，持续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要铭记历史，警示未来，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奋发有为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此时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毛泽东同志的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6金大字格外醒目。3名礼兵走在国旗护卫队最前面，中间的擎旗手手擎国旗，2名护旗手分列左右。我们看到国旗护卫队官兵已经从人民英雄纪念碑行进到旗杆下，此时此刻我们仿佛听到了穿越70年历史时空的声音，在召唤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肩负起历史重任，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行的新成就告慰，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所有先烈，告慰近代以来为中华 华民族独立、中国人民解放献出生命的所有英灵。 鲜艳的五星红旗就要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昂旋律中升起在天安门广场。诞生于1935年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豪迈战歌。就让我们满怀敬意，等待这个庄严的时刻。现在国旗护卫队已经就位，五星红旗即将升起。 升国旗，唱国歌。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全国同胞们，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代表，尊敬的各位来宾、全体受阅将士们、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是一个值得世界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7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在这里，我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向全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爱国人士和抗日将领，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重大贡献的海内外中华儿女，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支援和帮助过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外国政府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参加今天大会的各国来宾和军人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 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在那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各国人民为中国抗战胜利做出的贡献。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经历了战争的人们更加懂得和平的宝贵。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那场战争的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军队和民众伤亡超过1亿人，其中中国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苏联死亡人数超过2700万。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是我们对当年为维护人类自由、正义、和平而牺牲的英灵，对惨遭屠杀的无辜亡灵的最好纪念。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我们要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世界各国应该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为了和平，中国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 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中国人民将坚持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努力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全军将士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忠实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忠实执行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我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米不有初，先克有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努力。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也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明天。前进道路上，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按照4个全面战略布局，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万众一心，风雨无阻，向着我们既定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阅兵开始。 标兵就位。 各位听众，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拉开了序幕。 我们看到金水桥畔东西华表之前各有30名标兵，他们身穿新式军礼服，肩扛礼兵枪，迈着标准的正步依次就位。 从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俯瞰，60名标兵构成2条笔直的队列，分别向着长安街东西两端延伸，仿佛一头连接的是历史，一头迈向的是未来。 铿锵的步伐回响在广场上空，仿佛是穿越时空的历史足音踏过救亡图存的 崎岖坎坷，走向民族复兴的宏伟大道。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纪念抗战胜利，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今天的阅兵仪式分为阅兵式和分列式，即将进行的是阅兵式。现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已经离开天安门城楼，他将乘坐红旗敞篷检阅车检阅三军将士。我们看到这个时候60名标兵已经全部就位，数月官兵凝神静气，等待着接受三军统帅的检阅。 在广场大屏幕上，我们也看到抗战英雄部队的旗帜在长安街北侧迎风飘扬，这些诞生在抗战烽火中的荣誉称号，让人民军队的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 现在我们看到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宋普选上将身穿军礼服，他乘车从受阅部队的方向沿着东长安街由东向西驶向天安门城楼的前方。 联合军乐团前排70名礼号手吹响了庄严嘹亮的检阅号角，向抗战胜利70周年致敬，向即将检阅部队的习主席致敬。 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乘坐的红旗敞篷检阅车已经驶出了天安门城楼，经过金水桥驶上长安街。 习近平主席身穿中山装，神采奕奕地站立在检阅车中央。 现在习近平主席的检阅车驶过了金水桥，停在了天安门城楼正前方。宋普选总指挥乘车迎上前去，宋普选向习主席致敬敬礼。 主席同志，受阅部队准备完毕，请您检阅。阅兵总指挥宋普选 开始。 是。 听众，伴随着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习近平主席的检阅车向着受阅部队驶去。 宋普选总指挥乘车护卫在习近平检阅车的右后侧。 今天是胜利的日子，今天是伟大的日子。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赢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70年后，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向这个用苦难与辉煌书写的伟大节日致以崇高的敬礼。 雄伟的天安门，宽广的长安街，在这庄严的历史时刻，行进在强军兴军伟大征程上的人民军队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检阅。 同志们辛苦了。 刚刚检阅的是徒步方队，领队军官向习主席行举手礼，其他官兵集体行注目礼。 现在习近平主席开始检阅由27个铁甲方阵组成的装备方队。 同志们好。 街上，战车集结，火炮昂首，导弹列阵，首次按照作战体系编组的装备模块集中展示了我军装备建设的丰硕成果。 我们看到习主席正在检阅由多种型号的坦克、火炮等装备组成的地面突击模块，高昂的炮口，年轻的士兵，阵容威严。 同志们好， 这支曾经用大刀长矛土枪洋枪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人民军队，已经是今非昔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同志们辛苦了。 抗战的历史昭示我们，没有巩固的国防必然遭受侵略，没有强大的军队就会任人宰割。 同志们好。 双管自行高炮，高昂的炮口，新型防空导弹直指苍穹，捍卫祖国领空的卫士们正在接受检阅。 同志们辛苦了。 当年日寇战机在我领空横行无忌，如今我军防空反导体系完备，已成为捍卫祖国领空安全的强大力量。 同志们好。 习主席乘坐的检阅车正在驶过一排排涂装着蓝色海洋迷彩的铁甲方队，仿佛把人们带到了波涛滚滚的海上练兵场。 十多年不懈奋斗，人民军队已经由抗战时期的单一兵种发展成为诸军兵种合成并加速向信息化迈进的强大军队。 同志们辛苦了。 天安门广场回荡着胜利在召唤的雄壮乐曲，被誉为大国重器的二炮战略打击模块即将接受习主席的检阅。 同志们好。 涂装绿色迷彩的各型导弹静卧在重型发射车上，如同一条条昂首待飞的巨龙。 嘹亮誓言铿锵，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焕发出胜利的荣光。 同志们好。 历史永远铭记，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开战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牵制日军最多。 历史永远铭记，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坚持敌后抗战，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同志们好。 历史永远铭记，中华儿女众志成城，英勇抗战，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丰碑。 随着白求恩医疗方队女兵清脆响亮的口号声落下，习近平已经检阅完了最后的后装保障模块。 沿着抗日先烈的英雄足迹，带着巍巍太行的烽火硝烟，穿过战争与和平的峥嵘岁月，肩负着新世纪新阶段的神圣使命，今天的中国军队在这里接受了光荣的检阅。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看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已经检阅完毕受阅部队。 现在习近平